起，快使用双截棍，呵呵哈嘿，快使用双截棍，呵呵哈嘿，如果我有心多飞人作弊，为了根本不去一身正气，哈。自我习惯从小就耳濡目染，什么刀剑跟棍棒我都耍得有模有样。 智能机最喜欢双截棍，龙爪带钩，想要去狠狠算着去少林寺武斗。 1940年11月27号，李小龙出生在美国的旧金山。他有个哥哥，可是生下来便夭折了。他的祖母想要欺骗牛鬼蛇神，保着孩子一命，就给李小龙起了一个女孩的乳名，叫做细凤，而且还给他戴耳环、穿裙子，以免被鬼捉了去。想来，旧时的老人都比较迷信。18岁之前，李小龙在香港生活。幼年的他体弱多病，近视度数高达500度，可是他偏偏精力旺盛，喜欢恶作剧，打架就简直成了家常便饭。为了增强儿子的体质，帮他修身养性，父亲就天天带着他打太极拳，可是这一切依然无法改变李小龙好斗的脾气。每天一放学，他便脱下校服，换上唐装，跑到街上四处寻人打架。我记得在以往的一期节目当中，我有说过小时候的黄沾，他有一次为他的弟弟出头打架，干仗的对方便是李小龙，自然最后输的一方是黄沾了。想要在这时间来听黄沾的这首《男儿当自强》。 白天的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今天的音乐关键人物锁定的是李小龙。导演吴宇森曾经说过，是李小龙启发了我，教我如何在电影中加入中国元素，同时他让我相信只要努力就可以成功。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吴宇森导演的电影《英雄本色》的主题曲，张国荣《奔向未来的日子》。 无谓问我今天的事，无谓去知，不要问意义，有意义无意义，怎么定会？不想不夜不知，无谓问我一生的事，谁愿意讲失落往事？有情无情，不要问我，不理会，不追悔，不反思，已是。无泪无语，心中思绪，显出不愿你知，一心一意。奔向那未来日子，我以后陪你寻觅好故事。无谓问我伤心事，无谓去想，不再是往事。有事有真事，不得中间经过，不会知，不会知。一生的事，谁愿意讲失落往事？有情无情，不要问我，不理会，不追悔，不解释，已是。不愿你知，一心一意奔向那未来日子，我以后陪你寻觅好故事。无谓问我伤心事，无谓去想，不再是往事。有事有真事，不得已，中间经过，不会知，不会知。 1964年七月，李小龙开办了第二家国术馆。一个月之后，他迎来了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作为表演嘉宾，他参加了当时的国际空手道锦标大赛。在开幕式上，他的功夫表演惊艳四座。很快，他的表演现场的录像带就被送到了好莱坞的一位设计师的手中，也因此他获得了一次面试的机会。不过说到这里，我们要把时间往回倒， 说在香港的那些日子。其实在他没有去美国之前，李小龙就已经是一个童星了。他的父亲本来就是一个越剧演员，在1941年电影《金门女》拍摄的时候需要一名婴儿，当时只有3个月大的李小龙便客串了一把。而随后李小龙跟着自己的父亲出入片场，耳濡目染，渐渐的也爱上了表演，接二连三的在电影当中露脸。而在当时的香港报纸界一度用神童来形容他当时的表演。1950年的《戏路祥》当中，李小龙第一次担当主演，也正因为这部电影，他一夜成为当时最火的童星。他甚至还参演过电影版的《雷雨》。在去美国之前，他一共参演了20多部电影。而成为一名出色的演员，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明星，本来就是李小龙的人生目标之一，只是没想到这么快他就踏进了好莱坞。下载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李克勤所演唱的这首《雷雨》。 时常喜爱黑夜里寻求浪漫，迷恋每一夜安无限，盼望活在你的怀中，只想可永远让这光阴拖慢。如小说般热爱，说似简单，而波折总没有如幻。爱与恨日夜常在我心间，常在你心间，随着每天加减，追逐璀璨。雷雨要爆发，每每瞬息间，平静不可掩饰，巨浪会翻，仍苦苦自责，施舍不得。我恨你，没觉转弯，离弃我世界哪里也孤单。留下是尽道义，日后更惨，宁愿假装抱被战灭，街上失散。旧时日里空间，宁愿永不返，才自觉得凄惨，心未凋淡。雷雨要爆发，每每瞬息间，平静不可掩饰，巨浪会翻，仍苦苦自责，施舍不得。我恨你，没觉转弯，我世界哪里也孤单，留下是尽道义，日后更惨，宁愿假装逃避战乱，街上失散。雷雨要爆发，每每瞬息间，平静不可掩饰，巨浪会翻，仍苦苦自责，施舍不得。我恨你，没觉转弯，我世界哪里也孤单，留下是尽道义，日后更惨，宁愿假装逃避战乱，街上失散。 这是来自于李克勤所演唱的《雷雨》。 我不知道手机前的你有没有关注过我的微博 DJ 王平。在微博里头很久之前我要转发一条视频，那个视频就是李小龙参加青蜂侠那部电影的面试。在视频里头他的谈吐极为成熟儒雅，在谈及对生活功夫还有艺术的这些看法的时候，他的脸上始终都洋溢着极为幸福的笑容。正因为他的谈吐他的表达，在同年七月李小龙正式与福克斯公司签约，出演了电影《青蜂侠》当中的助手加藤。而这之后他功夫的名声越来越大，就连当时的不少演员导演都慕名而来，而他的国术馆的这个课时费也随之水涨船高，当时每小时250美金，十堂课1000美金。李小龙后来写信跟自己的朋友说，我已经成为有史以来全美最高价的老师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他人生的绝境也不期而至了，因为青蜂侠的播出并没有给他在好莱坞打开局面。就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来鞭策自己：我布鲁斯李将成为全美最高薪酬的超级东方巨星，而作为回报，我将奉献出最激动人心、最具震撼性的演出。从1970年开始，我将会赢得世界性的声誉，到1980年，我将会拥有1000万美元的财富。那个时候，我和我的家人将会过上愉快、和谐、幸福的生活。这就是李小龙一生当中最为著名的四大宏愿。而说到这里，我想问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愿望还没有实现呢？如果还没有，我希望你也可以努力实现自己的愿望。想要在这时间跟你继续来分享，明天会更好。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 春风不觉风轻，吹动少年的心，让昨日脸上的泪痕随季风干凉。抬头寻找天空的翅膀，候鸟出现它的影迹， 带来远处的饥荒，无情的战火依然存在的消息。 玉山白雪飘零，燃烧少年的心， 是真情融化成音符，倾诉遥远的祝福。 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 让人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 谁能不顾自己的家园，抛开记忆中的童年？ 谁能忍心看那昨日的忧愁带走我们的笑容？ 青春不解红尘，胭脂沾染了灰， 让久已不见的泪水滋润了你的面容。 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看那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 日出唤醒清晨，大地光彩重生， 所付出的影响铺成生命的乐章。

续前面的听歌线索继续往下说，前面我们说到了李小龙的那部《青蜂侠》在好莱坞上映的时候其实反响并不大，可是在香港地区播映之后反响十分强烈。当时邹文怀和邵逸夫理念不合，便出走邵氏电影，创办了自己的家和娱乐。几乎就在同一时间，两家公司都向李小龙发出了邀请。1971年，李小龙加盟嘉禾。要知道那是一个香港武侠电影的黄金时代，张彻的独臂刀和胡金铨的大醉拳已经将香港武侠电影推向了当时的一个顶峰。旁人若想超越这二者，几乎在当年看起来是不太可能的事情。面对如此高山，李小龙却说，我才不怕拍这种大片，要打就一定要真打。李小龙说干就干，当时他找到了作家倪匡，编剧了《唐山大兄》和《精武门》，两部电影是前后脚上映，立马就对邵氏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冲击。《唐山大兄》上映10天，狂收250万，一口气打破了当年香港的票房纪录。在《精武门》当中，李小龙扮演的是陈真，他一脚踢碎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匾，留下了咱们中国影史上最为经典的一幕。而这部电影的制作成本20万，最后拿到的是440万的票房。随后李小龙请来了全美7届空手道冠军查理·诺里斯，自编自导自演了电影《猛龙过江》，仅在香港一地这部电影就斩获票房530万港币。随后他又打破了东南亚多地的票房纪录，这个票房奇迹也令好莱坞闻风而动，他们立马就找到李小龙来合拍《龙争虎斗》。电影成本不到100万美元，可是全球总票房却高达2亿。从此以后，在美国从东海岸到西海岸，每一个街区，每一家武馆，没有人不知道李小龙的名字，中国功夫这才被世人熟知。李小龙几乎是凭借着一人之力，让嘉禾娱乐成为香港唯一能够与邵氏抗衡的电影公司。当然也有人说他也是凭借着一人之力创立了一个新的电影门类，功夫电影，并在一夜之间让他扬名全球。甚至可以说，没有李小龙，在英文的单词当中就不会有功夫这个词。 Not only do you have to fight, but you have got to win. 来自于功夫熊猫的主题曲功夫 Fighting。 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我们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继续往下说。前面有没有提到李小龙在嘉禾有拍一部电影叫做《精武门》，在这部电影里头还有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明星成龙，只是当年他的年轻，然后在这部电影里头只能算是一个龙套演员，对，他就是被李小龙踢飞的那个演员。不过在后来他回忆说，如果问我从李小龙身上学到了什么，那只有一种东西，巨大的成功永远只跟着远大的抱负相伴。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呢，李小龙工作起来可以说是极为卖命的，为了得到极致的速度、力量和耐力，他的各种训练方式都是超乎常人想象的。比如说他为了增强自己的拳头硬度，他可以用拳头去做俯卧撑，会不断地用肘去击沙袋锻炼自己髋部的力量。他的寸拳的力气可以将107公斤的人打出4米远。不过有一次他在没有热身准备的情况之下，扛着125磅的这个杠铃做练习，结果就不慎将自己的腰部给拉伤了。在医生的检查之后，被诊断为第四腰椎神经永久性的损伤。医生说，别再想什么功夫了，你以后连踢腿都困难。但是李小龙却拿出了超乎人想象的意志力，在卧床数月之后，他开始了艰苦的康复训练，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痛楚，每天坚持锻炼。数月之后，他居然奇迹般的康复了。下载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成龙的这首《醉拳》。 九里乾坤我最知道，江湖中闯名号从来不用刀， 我不用刀， 千斤的重担我已肩挑， 我已肩挑， 不喊冤也不求饶，对情义我肯弯腰，最终先最终先好汉一条，我说宽广人心存厚道，我想知音知心难找，我怕醉醉过海阔天高，且况且起且醉再今朝，我点点又叨叨好比浪涛， 好比浪涛， 有万种的委屈不止一笑，我一下低，我一下高，摇摇晃晃不肯倒，九里乾坤我最知道，九里乾坤我最知道。 在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的音乐关键人物是李小龙。NBA 球星詹姆斯和科比都是李小龙的迷弟。 在每一个赛季开始，詹姆斯都会喜欢在更衣室里贴上一句李小龙的名言来激励自己。而在很多人心目当中，李小龙不仅仅是功夫巨星，他更是武术家、诗人、舞者和思考者。而想起童年好勇斗狠，李小龙自己也是懊恼不已。被迫离开香港的时候，他就反复问自己，胜利了又如何？为什么我要把胜利看得那么重？什么才是荣誉？怎样的战胜才是光荣的呢？为此他后来选择了哲学。想要在这时间跟你继续来分享到的歌曲，这是来自于周华健所演唱的《难念的经》。 为悲欢哀怨到着迷，舍不得摧残俗世，多得太痴恋的人为，找不到色相代替，参一生参一斗这条难题，但风尘雨中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千雪径也未绝望，花酒偏切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风水共狂，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贪欢一等偏教那女儿情长埋葬，趁风吻雨妆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千雪径也未绝望，拈花花酒偏切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风水共狂，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贪欢一刻偏教那女儿情长埋葬。 次李小龙独自乘船出海，想起训练的时候所经历的那些挫折，便愤怒地用拳头猛击海水，瞬间顿悟，水不正是说明了功夫的本质吗？它是世界上最为柔软的物质，却有着能够穿透一切的力量。由此李小龙留下了那段著名的话：水倒入杯中就成了杯子的形状，倒入瓶中就成为了瓶子的形状，倒入茶壶就成为茶壶的形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像水一样吧，我的朋友。李小龙觉得功夫靠套路不能提高实战，最高的境界是无招胜有招。后来经过3年的探索，1967年，李小龙将自己所建立的无固定技术动作、无套路形式武术体系正式命名，这便是以无法为有法、以无限为有限的截拳道。李小龙说，截拳道是宁静灵魂的艺术，宁静的如同月光洒在深邃的湖泊上。真正的技艺应当超越任何形式的艺术，在那个年代，这真的是极为超前的思想，可以说打破了武学上的层层禁锢。而常有人问李小龙实战能力又如何呢？他与泰森打，谁又会赢呢？显而易见，在体格和力量上，李小龙和泰森一定是存在着差距。泰森是一个格斗流派的极致实操者，而李小龙则是开拓武术新思想的宗师。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世界武术权威杂志黑带将李小龙列为世界七大武术名家之一的原因吧。下载这时间跟你继续来分享乱世巨星。 是来自陈小春所演唱的《乱世巨星》。除了功夫之外，李小龙还会写诗，他写过一首极为重要的诗作叫做《我是谁》，以此来表达他当年极为复杂的内心世界。他写道：我是谁？我是人群中的巨人，俯视苍生的豪杰，还是封闭自感的庸碌之辈？我是功成名就、信心十足的绅士，一呼百应的天生领袖，还是在陌生人面前小心翼翼、动辄心惊的弱者？在强装的笑颜后面，是一颗瑟瑟发抖的心，如同在漆黑森林里迷路的小小少年。李小龙死后，人们发现了他大量的文稿和诗作，里面描写最多的是他的人生理想，是雄心壮志和给朋友的激励。在有一个演员说出自己的心声当中，李小龙写道：努力，绝对的努力，是让人不断向前的方式，实现自我没有结束，也没有局限，因为生命是一个不断的成长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更新的过程，而忠于自我，突破自我，以无限为有限，这便是李小龙一生的追求。多年之后，他的朋友将手稿整理成书，书的名字叫做《生活的艺术家》。而所谓生活的艺术家，在他看来，我想应该是一个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完善者。只可惜李小龙没有能够等到这本书出版。1973年，年仅33岁的他猝然离世，而今天关于他的死因一直都是一个谜。好了，在王力宏的这首《龙的传人》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王平，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传人。